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陈慧琳，《伪占天国》。第14位，周兴哲，《我知道要微笑》。 爱的天崩地裂，说穿了都无关紧要。 第13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12位，吴夏，念 白白月光。 第11位，吴浩康，接砖三。 隐隐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等你见到。 第10位，张碧晨，隐隐作秀。第9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8位，五月天，什么歌。第7位 Rubber Band 城市当代配乐团。第6位，毛不易，木马城市。第5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第4位，刘卓轩，太阳。第3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第2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到陷入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 本周冠军曲目，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时间来到周日上午的10:03，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出了919期榜单上的榜上歌和我们各地主办电台的全球推荐。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将带来榜单旅行，我们一起来关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排行榜上的上榜歌曲。首先我们要带来的是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亚军歌，也是马来西亚本土歌手的最好成绩，来自于 Bell 雨田的这首歌叫做《主角》。 因为有梦，我长得很高。因为有梦，我跌倒。因为有梦，我却被全世界取笑。可是我还是很骄傲，做一个没有真 努力的奔跑，不想我的人生就这样迟到，我只是秒针，又有什么大不了，总有一天你会看得到。对也好错也好，都是自己做主角，以后还是这样还是怎样，谁又知道。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有一点潦倒，只好不停地跳，拼命地跳，像一个小 的声音实在是让我们无法抗拒。不知不觉呢，贝尔雨田已经出道五年了，从学生创作人到发片歌手制作人，多重身份的变化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这首歌呢，他用了五年来完成，作为送给自己的礼物。有梦就好，做自己的主角。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这个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推荐歌，排名在榜单的第21位，来自于 Hannah这个橘子乔在上个月所推出的单曲。这是电视剧《动人的时光》的片尾曲，叫做《回到从前》。可能每个人呢都有这样的愿望，让时间倒流，回到最快乐的时候。 旧代吧，过了有效期，从提都似欠道理，明明是拥抱旧力气，你为何放开手一个飞？未至于竟不睬不理，仍难可以接近你，同行或者也算合理，何用距我千里？段段往事仍记挂，是原罪，我们如此相处下去，就近在身边偏不可以追。回到 期，如何讲我挂念你，从头学懂要配合你，埋下爱意交气，望着镜红红两眼别流泪，我们如此怎爱下去，就近在身边偏不敢进取，回到以前身影安静半天，都会美你眼睛凝望我似暧昧过，却不敢问起，回到以前花火闪亮我心于场地，寻觅感又想打起，能付出你必收起，一直退避，看似是放开时偏偏总身影安静半天，都会美你眼睛凝望我似暧昧过，却不敢问起，回到以前花火闪亮过，相遇场地寻觅间又想躲起，呆着等你边收起一段距离， 为了什么笑了我生命的极致向前，为了什么活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对不起。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文慧茹的这首歌，叫做《给我一个》，继续保持在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位置，这也是新加坡电视剧《心情》的主题曲。这位来自新加坡非常优秀的创作女歌手，在马来西亚的榜单当中呢，是位居头把交椅。下面呢，我们就来转到新加坡，来看看在他的家乡的这个排行榜的情况。新加坡 Yes 933最新龙虎榜，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榜单上的冠军歌，来自莫文蔚的这首《慢慢喜欢你》。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 心中的炙热的梦啊，它 看到。心在云里摩擦，又酸又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待。 这是一个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合作，韩红和林俊杰带来的《飞云之下》，这是一首暖心的陪伴，一首写给所有努力活出精彩的身边人的一封信。除了这首歌呢，林俊杰还为韩红写了一首歌叫做《忠于自我》，有机会呢和大家来分享。那新加坡夜933最新龙虎榜呢，在上榜新歌当中呢有三首，第20名是五月天的 I Will Carry You， 第17名是田馥甄的最暖的忧伤，还有呢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萧敬腾的全新单曲叫做让我为你唱情歌，这和萧敬腾的另外一首新歌你会在哪儿都是老萧的音乐伙伴阿火的创作。 印象中你貌似真脸，在教室里面无法抑郁过每一天，眼神中有点落寞，有点藏着什么，我问你要头，眼光却闪烁，遥控我感受，眼前的人貌似真脸，转角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我点上一杯咖啡笑着说谢谢，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我又遇见你这次骄傲，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你有一种孤单的美，像琥珀里面透明却碰住了从前，过去我爱的纯粹，如今爱的沉醉，我知道是你折射了美丽，让我遇见你这次骄傲，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请

此次中国大剧院修旧如旧，并且举办开幕演出季暨国际戏剧邀请展，今年六月盛装回归。据了解，中国大剧院开幕演出季暨国际戏剧邀请展邀请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17部精彩剧目，共计50多场演出，包括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小说改编的话剧《雪覆盖下的真相》，意大利印象派导演罗密欧·卡斯特鲁奇的作品《不可自理的生活》，美国普利策戏剧奖获奖作品《史》，日本静冈县舞台艺术中心根据卡夫卡经典小说改编的《变形记》，纽约时报剧评人优选剧目《西方社会》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啊。今天呢，我们这个时段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香港，我们的主办电台，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榜单。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零二问的一夜继续保持冠军位置，蔚蓝和陈柏宇的合唱版的生涯规划以空降的姿态呢，首周排名第三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榜单再次出现在 Top 3 位置的乐队作品，来自于 Super Moment 的这首《澄海》，收录在他们的全新专辑《连续记号》当中。 画你凝望中心叹息，怀内热血如流尽了，埋在酒色沉溺，历尽几多的眼色，磨蚀几多憧憬，谁明白你望着过活忘掉本性。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上榜歌手分布各个不同的年龄段，有老人也有新人，而其中资历最深的要数卢冠廷了。他入行的时间比很多榜上歌手的年龄还要大。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是榜上第五名《理想家》，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1989年卢冠廷为《喋血双雄》创作的电影配乐。好，那听过香港方面的榜单呢，我们来到北京啊。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我们中国榜的季军歌来自于薛之谦的这首《摩天大楼》。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有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近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

7:0328秒，这里是回来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来到我们的风骚人物。那首先我们要带给大家呢，是来自于台湾地区张信哲的作品。如果你有幸经历过卡带 CD 的年代，那张信哲的声音一定呢在记忆当中曾经驻留过。作为情歌王子的他呢，他的作品在把爱情幻化成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一一呈现出来，而他的歌呢也正在影响新的一代年轻人。好，首先我们来听他的情歌啊、这首歌呢也是新歌，叫做别让爱情不开心。 异常的冷静，冰冷的心情，再痛也死不了的我都输得起。规律的呼吸，自律的聪明，我擅长压抑悲伤，别替我着急。爱总是要一次次的练习，可惜了爱总没人跟你讲道理。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爱已经走到这里，却又结了冰。就把快乐自由还你，天真笑容还你，我只要带走回忆。一点小小伤口而已，请别替我担心，我承担过去。输得起，规律的呼吸，自律的聪明，我擅长压抑悲伤，别替我着急。爱总是要一次次的练习，可惜了爱带走回忆，一点小小伤口而已，请别替我担心，我撑得过去。就让我们走到这里，过去让它过去，冻结彼此的心情，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孤寂，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好久没有你的心，

越高，自然呢不会被潮流所抛弃。我是歌手上呢，便看到了他求新求变的态度。回归到音乐作品上呢，他通过与年轻人的合作，让个人的作品呢更加有活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鹿晗御用的作词人朱婧汐所参与创作的这首歌，叫做《不在》。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眼，再温暖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受伤，谁都抗拒被遗忘，越拉扯越变成了战场，所以到处躲藏，所以漠视绝望，面对就能否认爱情已阵亡，流浪类似疗伤，憧憬陌生远方，不转弯。 到遗忘，跟寂寞前行，背负沉重回忆，还是要放手让爱走，换一个自己。每个路过身影看起来都像是你，拥抱转身失去想念，让迎面来袭，我前行，直到遥不可及。原来想放手让爱走，别再骗自己。感觉你的呼吸在耳边来来去去，失眠的夜，空旷的街，不断的提醒爱过。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95后的创作新秀周兴哲作曲、何启宏作词的一首《迁徙》。相比一些资深歌手在歌坛无心恋战，张信哲呢宛如新人，这几年呢异常的活跃，发片速度明显加快。2015年的《还爱》，2016年的《歌时代》，2017年的《永恒》，以及18年呢已经推出了几首新歌，也有发片的迹象。当然呢，哲式情歌依然是他的招牌，只是在保留原有精髓的同时呢，也融入了现代的很多的音乐元素。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说》便加入了电子的元素。 我说放手是作假，他说

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陈慧琳《伪占天国》。第十四位，周兴哲《我知道要微笑》。 爱的天崩地裂，说穿了都无关紧要。 第十三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十二位，吴夏念。第十一位，吴浩康接砖三。 隐隐轻轻松松，挥挥身身等你进吧。 第十位，张碧晨隐隐作秀。第九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八位，五月天什么歌。第七位 Rubber Band 城市当代配乐团。第六位毛不易木马城市。第五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第四位刘卓轩太阳。第三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第二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笑在爱到时让我哭时候泪水能补救。 本周冠军曲目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周日上午的11:35:45，欢迎大家回来，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来到我们今天的第四时段。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本周风骚人物。那这个时段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其实是一个组合，但是我们要来听他们各自的作品。恰巧呢，这三位呢最近都有新歌推出。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前段时间包括现在呢也非常火爆的一部电影后来的我们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田馥甄，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 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情人。

这是 Selina 任嘉萱为电视剧《她很漂亮》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她本人与施恩成联合作词，谢欣哲作曲。正在担任养成式真人秀《创造101》评委的艾拉陈嘉桦呢，最近也推出了一首 OST， 这是电影《脱单告急》的主题曲《忠于爱情》SHE 的。这三位呢，同时发新歌还真是挺少见的。我们来听艾拉的这首《忠于爱情》。 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愚蠢的秘密基地，你在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总以为生活就会离爱情会有多么美，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 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酸奶半价啦， 你看看保质期， 包包三折啦， 年前冬天款的，有些东西钱不重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钱也很重要啊， 全包圆好货配好价，妥妥的， 装修太烧钱， 999一平米全屋实木家具，灯具窗帘智能卫浴名牌家电升级不加价， 这么简单，太不尊重装修了， 400-606-8866全包圆 VIP 级，尊重每一个为装修烧脑费神的你， 好价配好家，好货配好价，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呦呦，这谁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继续我们的本周风骚人物，刚才听了三首歌就知道我们这个时段的主角是 SHE。 16年前呢， SHE 三位成员参加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争霸战后被相中签约，2001年出道，手握众多的传唱度的作品。出道快满十年的 SHE 似乎遇到了瓶颈，那因为三个人都长大了，蹦蹦跳跳的风格呢已经不太适合他们了，但是三个人又彼此都认同组合不能解散，所以 SHE 呢就像这个三个人的家一样，于是在2010年推出了 Shiro 之后呢，开始了单飞不解散的模式。18年过去了，那三个人呢已经完全这个完成了这个角色上的翻转，田馥甄呢成为了独立的女生，那陈嘉桦呢搭上真人秀的 IP， 任嘉萱唱歌演戏综艺全面开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们单飞专辑当中的作品，首先是田馥甄2010年的首张专辑 To Hebe 当中的你太猖狂。 早已时光，很用力谈笑，比哭还绝望，怎么爱得到他呀？我以为痛苦可以分散，于是我忙到不能再忙，忙到忘记了洗掉 为你都值得，面对人生每次起伏和